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听浪潮 Listen to One， 欢迎来到星期五下午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巧克力韩韩丽。我们这档节目呢，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计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所以星期五呢有一点不一样。我们稍后会来听一下这个周期由上百位的音乐人为各位推荐的好歌，同时呢，星期五也是我们幸福摩天轮要点歌的时间，同样今天也是为你准备了12首歌曲，各位想点播哪一首呢，都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来等待你的点播要求。1到12号，你想听哪一首歌呢？而这一首歌是真的要唤醒啊，当年听过点歌节目的老朋友们，韩丽还在北京乐广播，还想为你送歌。虽然到了2021的年底，但是有些事情依然是我们心中特别宝贵的。如果你认同的话，请来点歌吧。而且今天下午的12首歌当中呢，也会有我们这个周期当中由音乐人在浪潮榜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所以让我们首先进入本周期浪潮 Listen to One 推荐给各位的好歌。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in the darkness. 好的，这个周期当中啊，有一首歌，它呢是我们百位音乐人非常推荐给大家的，所以今天也作为我们的一号歌曲亮相，来自袁娅维。蝴蝶。 Sing our favorite songs, what we're supposed to listen to. Butterfly stain on my chest. Gave it a kiss and then you never left. Why do? Good things end too soon. So is it just me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2, I know I should. I know I do.Too much, a little too much. Hello, Miss Gillian. voices in my mind. Never saying goodbye, I can't say goodbye. Sweeter than roses, seem to find now. In the sun, you're good to right now. I can't be tied down, yeah. Can't think about this right now. Always reminiscing on you, longing for you. 2000s,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I know I probably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too much, too much. But I don't really wanna go there tonight, 'cause if I body back it might not feel right. That's why I'm always thinking about it too much. 我们今天下午的12首歌的第一首歌《蝴蝶》已经为大家送达啊，这首歌呢也要送给在聊天室当中啊很早就到来，也是谢谢所有的朋友对这档新节目支持。代表人物呢就是有一位叫一个胖子的朋友。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立农，也是在本周期当中推荐给各位的一首新歌，叫《静长大》。这首歌要送给一位听友的爱人微蓝朋友说，12号是老公的生日，我想祝他生日快乐，今年经历了太多事情，希望以后我们都好好的。 时光转眼物换星移，而我在生存战场不停去闯拼，走长大的模样，紧张大以前怎的快乐，足够让心继续勇敢，这不让遗憾就是眼泪落下。就算这世界很复杂，有些人很难忘，也要坚强，带着那所有的牵挂，变更好的人啊。紧张大以后每个当下，做他的路都将会开花，在远

2018年周杰伦生日那一天发布的这一首单曲《等你下课》，是由周杰伦自己作词作曲，然后呢与杨瑞代共同带出的《等你下课》，带着一种浓浓的校园情节。而当初呢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周杰伦在某一次演唱会后的庆功宴的空档写下的。我就说嘛，这个周杰伦内心里啊，真的永远住着一个学生时代的周学生，所以我们多大以后再听他的歌曲，依然会觉得这是一个少年在歌唱。而耳畔的 Jolene， 这不是我故意的安排的哦，而是听友们要拆三号盲盒。三号盲盒是来自 Jolene 的最新歌曲《都没差》。 我们同样缺乏安全感，一样害怕不会被爱，一样不敢期待。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We're just people in the darkness, equal in the darkness. The things that we can't see are the most beautiful and beautiful to me. We all need somebody to hold. 起走吧、yeah、那些抓不到的反正就当中做梦，有何不可、oh、my love 你有我， 我们同样缺乏安全感，要再勇敢再多一点，每个人都试着冒险，都要跌跌撞撞。 说这是蔡依林很爱让外国人说中国话系列歌曲又增加了一首，来自亚洲流行天后蔡依林联手百大 DJ 潮爷及美国的流行歌手 Max 带来这一首《都没差》，也是在这个周期浪潮榜当中来自百位音乐人要推荐给各位听友的，还是制作很精良。继续来拆音乐盲盒，今天下午的12首歌有老歌也有新歌，有少年感很足的歌曲，同时也有时代感极强的歌，看到底哪一首歌和你有缘呢？都可以登录到听听 FM 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来看一下时间，下午的4:19，我是韩丽，你在哪里？下面我们要拆开的这个盲盒呢是8号盲盒，彩虹的微笑，这位朋友说我想听8号，我要拆8号。哎，8号呢其实也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不过呢演唱者这一次是王若琳 Lemon Tree。 I'm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too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of you.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I'm sitting here, I miss the power. I'd like to go out, taking a shower. But there's a heavy cloud inside my head. I feel so tight, put myself in a bed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And I wonder. 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 Isolation, I don't want to sit on a lemon tree. I'm stepping around in a desert of joy. Baby, anyhow,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ll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I'm turning my head up and down. I'm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这首歌从1995年诞生到现在，翻唱它的人实在太多了，就因为它是那种非常少有的醒神之作啊，听到它以后就觉得特别的欢快，特别的整个人那么清爽，就像闻到了柠檬的清香一样。而且我特别想跟你讲一下这首歌的一个小故事。这首歌呢是我在大一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它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德国的乐队 Fort Garden 啊，就是我们说傻瓜花园、育人花园，他们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个创作背景啊，写的是一个大男孩在某个下着太阳雨的星期天下午，等着他的女朋友到来时的心境。该曲的创作者 Fort Garden 的乐队主唱彼得·弗洛伊登塔呢啊，他曾经谈过这个创作时呢，就刚好也在等待他的女友拜访。午后在德国黑森林北部偶遇了一棵柠檬树后，进而呢有了这种灵感。正如歌中所描述的一样，彼得女友最终也没有到来，但是却并不妨碍这首歌给人带来的那种清新愉悦之感。很多年过去了，依然会想起它带给我的那种明媚的感觉。继续来拆盲盒，这是上半时段我们要拆的最后一首歌了，而这首歌呢就是九号盲盒。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九号雪孩子599，我要选九号，没有理由，就是喜欢九。 每秒的活着，每秒的死去，每秒的为着自己。 陷阱。无数世界线，无数个的形状，比较只想你。 那一天，那一刻，那个场景，你出现在我生命。为自己未来立规定距离， 如果我们不曾相遇，这个下午可能就听不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的歌了。那对于七零后来说，觉得哎呀，这都是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孩子们喜欢的五月天。但我要告诉你，刚才唱歌的阿信，他今年都46岁了，难道不是我们七零后的同龄人吗？好的，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的上半时段星期五的幸福摩天轮也要到这里了。但要特别预告一下，我们目前呢还有2号、5号、7号、10号、11、12、6首歌没有拆。如果你想来点播的话呢，欢迎在2、5、7、10、11、12当中来选择。登录听听 FM， 找到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不管是直接留言还是悄悄话给我，我都会看到的，鼓励写深情的小作文。我们下半时的继续吧。 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本来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本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 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浪潮，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的幸福摩天轮，我是巧克力韩韩丽。每到星期五呢，我们来点不一样，大家可以来点歌，不过这个歌呢是我已经为你准备好的，你可以来拆盲盒。下面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十号盲盒当中传出的祝你开心。我们要感谢一下有海的鱼这位4道杠的麦浪，点一首歌，祝大家周末快乐，生活十全十美。 还想和你再手牵手，够开心。十年，现在就在烛光里靠脸，脸靠脸。哦，亲爱的，请别压抑，时空变幻一样爱你，祝你开心。亲爱的，请别哭泣，点燃回忆，全是伤心，祝你开心。十年，多么幸运彼此遇见，柴米油盐才最可贵。哦哦， 来自燕姿的祝你开心已经祝我们17年开心了，可不止歌里面唱到的祝你开心10年。好吧，这首歌呢4个字啊，送给大家正在听节目的你，周末到来了，一定要记得开心。这里是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周四周五出现的巧克力韩韩丽。到了星期五呢，我们来点歌，继续来拆音乐盲盒。下面这首歌呢要拆开的是在盲盒当中的第7首。 无数的来源不是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向往快乐园。 概是一首连原唱听到之后都会觉得翻唱的不错的《乐园》。没错，这是今年2021年窦靖童翻唱2004年《与飞门》，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乐园》。今天呢，作为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星期五音乐盲盒的第七首歌，已经被大家拆开了。刚才有好几位朋友都点播七号歌曲，那就都送给你们了。俗话说哈，这个77、49，还有7上8下，一切都是很好的兆头哈。一周有7天，终于大家已经忙完了5天了，接下来的2天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浪潮 Listen to One 明年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还是下午的4点到5点钟。不过呢，我们从3+2变成了，应该是2+5，我还是做2天，剩下的5天呢，都是由麦麦来给大家制作。我们算是麦力组合带来这一档浪潮 Listen to One， 是我们和腾讯音乐集团下属的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在麦麦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推荐很多由浪潮榜推荐各位的新歌，还有我们为大家甄选的好歌。那到了我的这部分呢，星期四我会带来所有的对唱合唱的歌曲，星期五呢就会拆音乐盲盒。继续派送的这首歌呢，是一位发来悄悄话给我的朋友，他想听到的11号歌曲。这首歌也是很好的寓意，我特别想送给所有的女听友。那这位朋友也是一位女听友，她希望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你看 Better Me。 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ell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什么距离都不算是真的。和母亲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老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幸福一天天地练习，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薛凯琪带来的 Better Me。 9年过去了，你有没有变得比那个时候

每个工作日下午四点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听麦麦韩丽带给各位麦丽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每一次听完这个片花，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对号入座哈，和自己找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我每次听完之后都会对麦麦不点外卖这件事表示敬佩。在如今不点外卖哈，而且是个年轻人，不容易啊。当然其实我们并不鼓励大家经常是吃外卖哈，还是要多多的动手啊，给自己制造一些美味。那周末时光里没有那么忙的时候呢，可以给自己做一点美味哈。下午的时间已经到了4:49，真的过得很快，也要揭开今天的最后一份祝福了。其实我们还有2号和12号没有揭开，那我就把第12号歌曲送给大家吧，因为12号歌曲的名字是我衷心的想带给大家的。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选12，今天是我的生日，那我就要祝这位听友生日快乐。如果你还没有点够啊，今天的音乐呢，你还可以继续听北京乐广播，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同时在晚上9点，在大家听了很多年的男左女右当中呢，我也会一个人啊，今天晚上是一个人独立夜，会带来暖文章，还有各位喜欢的歌曲。最后这首歌送给所有支持北京音乐广播、喜欢听音乐，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这个时代和世界给予了你什么，你依然还保有着纯真，保有着善良，保有着对动听音乐的需求，只要你快乐。晚上见吧。 就算是想通了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就是无法强装往日的笑容，想不透每次为一口为一口为一口、就是不能掩饰想念的冲动。